在，因为替补嘛，一般来说就都希望自己多打一会儿，所以上来更卖力气一些。 是，而首钢男篮，这边随着林书豪和吉布森的到来，包括未来的这个布朗的到来啊，小外到来，能打球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分散球权可能更加的分散。以前可能大家印象当中的靠谁，比如方硕呀，这一节单论多少分啊，好像是我个人预期啊，在这个赛季后半段的时候，那除非到特殊情况，比如说就靠你单论了啊，但有可能常态化是一个球权分配更加的平均的一个状态了啊。 对，而且就是从这两场啊两个外援回来之后这两场比赛看，你确实很难发现就是说某一个球员就过多的火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头啊，包括像周元熙他的这种出手次数也会被受到影响，本身就是现在替补的时间长一点，你现在这个在大家的火力分配啊出手次数的分配都比较均衡的情况下，反倒是你看不出来他们有多大突出的作用了。 是，首钢男篮现在也是在磨合当中，看看怎么能把这个双塔威力让它发挥到最大程度啊，同时这几位有能力的外援后卫尤其是啊，怎么与球队更好的衔接。比赛重新开始了， 同时又换上了一个很勇猛的三四号位球员王子旭，这球呢然后这跟王子旭配合又出现失误，吉布森快攻一打，这有点太勉强了啊，这球好在雷蒙抢到了下场篮板， 他给方硕在顶弧，雷蒙左侧45度吊内线，林木豪对方扛得很紧，这下哎呀出现了失误了，应该是一个提前的犯规。方硕 很聪明，这球如果不犯规的话，那么对方就是快攻了。你看到洪一峰又重新回到场上啊，他是今天同时队命中三分最多的一个球员，目前是投中了5个三分球。这艾德华兹其实在不在场上我觉得没什么大用，还不如全华班了。 这个关键是艾德华兹他没有单打能力， 对，就是靠投篮他今天就投中了一个球， 然后你靠他策应呢，他刚来球队还不熟悉跟谁策应啊，啊就抢抢篮板现在还可以， 挺积极啊。 是，这边艾德华兹在传强打， 那是今天第一次进攻强攻朱元熙啊，朱元熙这是以他走步啊，但是这个裁判吹了犯规，这是撞了一下啊。确实这个王子旭的力量非常好，而且这个打球比较凶悍。镜头一直给了朱元熙，这个对方的两次罚篮机会，第三节还有1分58秒，北京队领先12分。79-67， 是啊，有可能有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节目啊，听着比分好像拉开了，但是第三节其实这个过程有一段对方追得特别的紧， 这又是一个投篮动作很奇特的一个球员啊，就是把球甩出去啊，投罚篮都罚得很特别啊。 是，看一下同曦队的第二罚，第三节还有1分58秒。他这个有点像投石车那种感觉， 对， 79-68，领先11分。 对方呢改变了防守，来了一个全场的盯人，但是压迫性不是很强啊，盯了一下就缩回去了。但是对上线的挡拆掩护啊，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方硕这球，哎呀，这朱彦希、 掩护犯规，这个球确实是被抓的还是比较准， 是。顶到了对方应该是面部了、 对，应该是怼到杨浩德了、就现在你做掩护的时候真的是一点不能动，你稍微动一点裁判就极有可能抓你掩护犯规。 这边看一下同曦还落后11分啊，这个进攻 其实等于第三节双方打个平手啊，半场就是11分的分差。 杨浩哲面对吉布森还在控球啊， 自己投了， 哎，从人缝当中穿了过去， 就是防守当中啊，李木豪因为确实是大防小，速度跟不上， 给了对方上罚球线的机会。哎，李慕豪还是说腿挡在了对方的行进路线上，被裁判抓了个正着。1分25秒的时间，第三节还剩最后的不到1分半钟啊。杨浩哲这三分不错，可是这罚篮差一点，今天这罚篮也不是什么好，第一罚不中。罚中，如果第二罚能命中，能缩小到10分的分差啊！第二罚命中，同曦队在做人员调整，又把王睿拿了上来。赵百清在第三节三分球投的不错。 同曦感觉这个刘铁指导一部分战术还是比较的成功的。今天 对，其实我觉得刘铁执教包括天津队都能看得到效果啊，就是球员的进步，球队的变化 啊。本来这个说实话，这球队实力就这样，是吧？但他总能还是保持这个球队至少在某个时段还有一定的这个希望的，那就还可以。 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边 同曦还是要试图把分差缩小到10分以里啊。 杨浩哲控球，这一下孙元熙上来大延误，传球到顶弧上篮。 这球呢，就是你看这个王子旭啊，自己光突了杨浩哲，那是一个大空位，如果给到杨浩哲，这个球能投中的话，分差就会来到7分啊。所以这就是球员，强队的球员和弱队球员有一些个人能力上的一些差距，包括战术意识上的一些差距。 方硕叫吉布森快速突破上篮打板不中， 今天吉布森手感也不好啊。这球方硕又是一个战术犯规，但这一下还带倒了两个人啊。杨浩哲这一倒，这个还绊到了刘东，绊到了杨浩哲的脚上，好像是有崴脚的情况。我看这球方硕， 杨浩哲这一下 犯规， 双方 不是刘东，是这个王子旭。 没事站起来了。 杨浩哲没事，但是这个王子旭刚才捂着脚踝，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看样子是问题不大。 是，双方应该腿部硬碰硬，刚才一个。 但这个就是吉布森上篮不成，造成了对方打快速反击啊。方硕无奈之下只好选择战术犯规啊。好在动作控制得很好。 杨浩哲都15分了，这一下罚篮没中， 这罚篮就很不稳定啊。吉布森还在跟裁判说：“我这上篮他犯规你也不吹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当一个强队和就两个球队实力差距比较大的时候，裁判或多或少不会给太多的这个哨给的强队。吉布森。 哎，这是场上有 王子旭，怎么又因为什么吵了起来？ 在因为什么事儿？这是啊， 这好像是因为王子旭刚才一直在抱怨，在刚才的这抢位当中是朱元熙还是李慕豪打到他的脸上？应该是李慕豪啊，朱元熙没那么高身高。 是他向裁判在示意用他这个手肘怎么样，然后那个李慕豪在退防的时候，跟他俩身上有个碰撞。 就是我们看这个王子旭啊，可能熟悉北控的球迷会想到，看从他的外形，包括的一个整个的一些打法，会想到原来北控的球员滕赫奇，两个人很像啊，就是很就是力量不比较足的这种球员。 这下怕了对方犯规，李慕豪发球啊，罚中了，还是10分的差距。 还是在找刚才的那一下自己吃亏了，所以说这退手的时候给了李慕豪一下，造成了犯规，其实得不偿失了啊。 是啊，有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这边81比70，北京首钢男篮第三节领先对方11分。同曦第三节看到希望之后啊，这希望一直都没有磨灭。 最后第三节同曦的最后一攻，杨浩哲没机会给到 被断了， 对，这给爱德华兹过程空间太小了，被雷蒙打出了界外，但是还有4.9秒的时间。我看刘铁指导比划了一个六啊，不知道这个六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应该 六六六 是 跟爱德华兹比划也溜，应该肯定不是说你打得很溜。 这球是给谁呢？给到黄一峰，没时间给 再给爱德华兹， 再给到篮下，又打这么细啊，4.9秒的时间竟然打成了一个篮下的进攻， 连续的传递进了9分。哎，比分还真的缩小到了10分以里了。 就是这样的话，对于同曦队来说，我至少有追的，就是我可以有追的这种盼头啊。你说现在落后29分，那就不用追了，追也追不回来， 是 心情都不一样。 哎，这没错，这边好多朋友都聊天室看看开开了，这9点聊天室正式打开了。我们体坛夜话，等一会儿转播完这场比赛之后，康乐跟篮球评论员刘潇老师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首钢队这场球，包括最近对于 CBA 的一些观察。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了。孙东玲说，首钢队没打好开局，说的就是这首发阵容发挥一般啊。第二节稍有起色，第三节又来了一个一惊一乍的，让对手三分球开花，然后把人信心打出来了。是， 而且关键是首钢队曾经在这支队身上啊，咱们叫阴沟翻船也好，大意失荆州也好， 是 确实输过球， 没错 啊。而且当时的同曦，说实话，这个应该还是有约瑟夫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同曦，但绝杀你的还不是约瑟夫杨，恰恰是一个本土球员。 哎， 所以说这个有过这种经历之后啊，就按理说你再碰到这个球队，而且你实力现在又壮大的情况下，应该就是上来就一棒子打死。 是 啊，应该你要把这个比分控制得非常的理想，然后给足了时间去锻炼你自己想锻炼的人或者是磨合的战术，可不是像现在这样，其实你还在还跟对方纠缠着，对方甚至就是说你还很担心对方要把他能追上来，把比分能追上来。9分啊，你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啊，11分曾经最少被追到剩3分，那么9分会不会被追到是个什么程度？ 关键同曦今天3分真准， 因为 三节 心情放得很开啊， 对， 心态放得很开、啊， 我就投了。 对啊， 我怎么投都有。 因为同曦很清楚，我打你打不过是很正常的。 对， 我输给你我不丢人， 少输当赢。 对，或者我放开了投，这没准会有奇特的效果。 是，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哎， 对吧？ 投进12个3分，首钢队这边呢就投进7个3分，差5个3分，3-5-15，15分。 对，一个是你的罚篮可能会比对方多一些， 是、 啊、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篮下的这个成功率确实比对方高。 哎，另外就是上一场比赛，其实首钢队跟辽宁队打，哎，该没有用多大的力气是吧？所谓缠斗，基本上也是，由于阵容的这个对方有4个主力没上啊，所以说好像不是体能的问题。第四节开始了，吉布森上来就3分中了。 对，你需要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的一个就是得分的方式，上来我能强硬的告诉你我就行，我能得分。这边又一个抢断，空中的拦截，方硕又造成了王子旭的犯规。这王子旭很勇敢啊，很勇猛，这打球比较凶悍。 是， 也是应该提醒首钢队的人，相对来说在遇到这样的球员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哎，这边方硕主控交给吉布森，李慕豪上来给挡了一下，叫追朱熹，再给内线李慕豪，再转外线， 这太远了，都快到中圈了啊！没法投篮。 哎，吉布森再给方硕，方硕再甩给吉布森，甩锅这一下， 看时间没时间了。 吉布森强投， 对，因为这球呢是没想到，哎， 这个球砸朱彦昕脑袋上了这一下， 两个人像砸爪一样，这球在头上弹了2次， 哎呦呦。这一下李慕豪 又是王子旭啊，这个小伙是上来拱火的，看来是李慕豪捂住了左眼，看看是王子旭又一个什么样的动作。然后雷蒙因为 好像是这个李慕豪啊跳起来那一下， 对 对方这小伙他有一个，而且他有一个顶李慕豪好像腰啊，我感觉是这个， 他在后边李慕豪怎么会捂着脸呢， 破坏的重心的动作好像是有。 然后雷蒙这边因为这个为队友抱不平啊，吃到一次技术犯规。亚尼斯也这前面也不媒体吗？这裁判 这个裁判最好是看看录像再来 判断，因为都电光火石之间啊，他裁判不可能一下都看明白。 对，但是裁判呢，他有权利选择看还是不看，因为犯规是没有说要，就是教练可以提出挑战的，只有裁判自己想着犯规，而且看犯规这个录像也是说是否升级啊。但是裁判如果不选择看，那么你也就只能接受这个判罚。 反正给雷蒙一个技术犯规 啊， 裁判应该是看去了， 还是选择看？ 是，这一下我觉得看的话，对方有可能就升级了违体。 刚说完这个王子胥打球比较凶悍啊，就是李慕豪就吃亏了。这个 哎， 确实北京队员就有的时候呢，你要碰到你看这个球啊，他是等于是快要骑到李慕豪的身上了，然后。 推了一下， 对，连还有个下压的动作打到了脸上。你看啊，这个球起来摁着肩膀，这边打一下脸，再 推 一 下， 对，然后还觉得自己被李慕豪打了一下，觉得很冤枉、啊、 这有点像这个格斗游戏里边那 How you 跟啊，上来 How you 跟这一下上去了， 对，这球你 薅了一下李慕豪， 这李慕豪想起跳，直接被摁了下来。 对， 这球呢，你要说判一个违体，可能裁判还真不一定会这样去选择。因为他没有特别大的动作啊，看看是否升级啊，犯规升级啊， 还是升级了。 哎， 可能是看了这个对方这小伙儿，他这个火气有点大是吧？你看， 对， 好几个球了，拱火的那种状态。 这房子旭啊，其实在以前的比赛当中就这种情况比较多，他打球的风格是这样，就是防守不要命。就是冲，往你身上冲， 哎，这跟胡明轩有点像，胡明轩也是、 嗯、小胡不是那样的，小胡冲、他也没那个没那么硬那么好的硬件条件啊， 是吧？ 这多壮啊！ 不是我指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抢球那个感觉，冲击力。 胡明轩是积极的，这小伙 子、积极， 除了积极，他说还是凶悍、 啊， 确实这个身体也好， 是 啊，这是这个。不管不顾的往你身上来、 哎、是，反正年轻人积极点是好事，但是呢别伤害到别人。 对，因为这个大家都吃这个饭的嘛、 哎、 没必要啊。而且今天已经不止一次跟首钢队员产生这种情况啊，方硕、朱元熙、李慕豪这好几个人在他身上吃了这亏。 是啊、所以这边双方既然这个氛围到这个程度了，首钢队肯定那就更不能手软了，是吧？ 对呀、啊，那十一分钟的时间啊、 哎， 现在十四分的分差，是不是可以让他再大一点啊，翻个倍之类的，是吧？ 是，86-72，十四分的领先的优势。这边手递手交给方硕，方硕墙上， 这火打起来了，就非得强弄一个。当时还得友好啊，跟杨浩哲击个掌。方硕呢，今天确实也没有怎么个人进攻很少啊，几乎没怎么投篮，也没有往里强杀啊。 是，一个是我认为对手比较弱，另外一个就是球权分配很平均，现在 对 没有必要像以前那种方硕每个球都经他手，必须得他来投了。 哇，这球投的这个篮筐砸到篮筐之后，整个的这个篮板后面摄影机直晃啊。方硕现在拿到了5分，现在得分确实非常的少啊。 罚球 罚的不好啊，两次都是两罚一中，这不是方硕的真实水平。 15分领先，还有10分半的时间吧。 这会儿北京首钢的防守啊，防守强度上来了， 对方3分不中。 顶着人头，这要是咱能投中，这个就这样的球员就是会用将来可能到别的队拿大合同了。 方硕上进2分，对方杨浩哲过半场，这边还是交给杨浩哲。 你看方硕现在顶防的是爱德华兹啊，这个身高有点差距啊。杨浩哲， 哎，这下阻挡了，应该是吉布森的一个变向很快啊。杨浩哲刚才被晃了， 对，杨浩哲的这球投不中之后，为了阻止北京的防守，其实吉布森这球啊也是运多了，已经有快下的两个人，就站定了传一下就好了，没有必要去 冲这一下，其实这样对自己来说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苗浩哲被换下场，王子睿重新回来，给朱元熙第一要三分， 长两分应该是、 哎、是吧？踩线了吧？ 脚还是在三分里里， 看这分怎 么加吧？是。朱彦希反正这是拿手好戏啊，接球就投。 对，但是这球打停了对手啊。 哎，这边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留言了、 啊、 大家 确实是一个两分球。 哎，是两分。乡野小老头说了，是不是赢了辽宁队骄傲了呀？不至于骄傲吧，赢的是缺少了四名重要球员的辽宁队，我感觉还是主力是不是稍微疲惫了一点，感觉这些队员们啊，不知道 还是觉得对手弱，说白了就是觉得对手弱，那你要现在今天打的如果是宁波富邦，可能表现可能还会更差一点，因为那个更弱，那个就是都没什么经验，对吧？ 嗯，是。这边还有听见你的声音，他说了，心里想着这对方是小菜一碟啊，结果说这菜 菜有点咸呀， 啊，有点硌牙呀，怎么回事？这 有点齁着了啊！这个 啊，说这 里边有沙子 啊！对方这个是牛肉啊，这带筋的呢，怎么是吧？ 对， 啃不动啊，有点 嚼不烂啊。但是这会儿呢，基本上嚼差不多了啊。 是啊，关键首钢的这个反过味儿来了，这帮队员们还是实力上强于对手， 对， 及时调整了， 绝对优势啊！但是说你绝对优势怎么让它变成了一个？怎么能让他完全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回忆很多首钢的打一些比较弱的球队，真的是经常出这样的错误。当然也不光是首钢啊，包括广东队，包括辽宁队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 你不足够重视对手 啊？另外也有可能是遇到了这个球队的一个 风格相克，就想说这个。 还有一个是所谓的低谷，就是体能啊，是比如比了好几场了。 对，绷着劲儿，然后 正好 放松， 该到了放松的时候了。这边对方还是三分球不进了，这位置正常点了。 对，篮板球呢，前场拿到，给王子睿。当然，这会儿首钢的这个防守啊，强度包括整个的盯人的这种范围、严密性都上来了。这个是开始打首钢自己的节奏了，慢慢打，不着急啊，不打快了。上半场有一统计，首钢的这个快攻，当时统计是11-0，这个是很少见的。 是。 这边李梦豪在内线接球又被打到了脸，阿豪这牙曾经被打断过，这脸上，要不咱以后就一直戴着面具吧，不然这长得也算潇洒，这个一直拳拳到脸也不行啊。 是， 确实，这王睿回防过程中直接扑到了阿豪的脸上。 哎，吉普森接球，晃动发运球之后，急停跳投两分命中啊，还很潇洒的。 王子奇还是年轻啊，就是跟不上他的节奏，而且王子奇个儿比他高，重心下不来啊。 领先21分了， 这终于是一个正常的两队之间的分差，这个实力水平的体现。 这边朱彦希还是在跟防对方王子睿，没机会给外线晃了一下，24秒了。 这好像是今天防对方的唯一的一个24秒吧。这边24秒违例，还是赶紧布置一个战术啊，打哪一个？方硕， 方硕面对王子睿防守，示意吉布森去跑位。这边朱彦希上来接球，再给方硕， 漂亮！这个对方分差拉大以后，你看这个心态就变了，防守的强度 放了， 积极性对积极性也没有了。 是，这边对方 打了一个同样的反跑啊，就是，但是一个大个上篮得分啊。 95-74，距离全场比赛还有8分钟的时间。雷蒙交给顶弧朱彦希，没投三分，交给里边的李慕豪啊！李慕豪这是只要转过身来， 这也没法防了， 防不了。 对， 这是 bug。 而且当时朱彦希这球如果稍再传晚一点，就3秒了。 犯规，这吹了对方的掩护犯规。这节还有全场比赛还剩下7分43秒啊，首钢队现在靠着第二阵容把这个分差拉大到了20分以上。这比赛基本上拿下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是，咱们再观察观察首钢队剩余这点时间打出什么精彩的技战术配合。朱彦希顶弧三分进了， 这个就是不贪功。其实雷蒙那个接球也可以马上投篮，就是更好的传导，100分。朱彦希命中了自己的又一个三分球，100比74，26分的分差了。 首钢队，我说这个得分上百啊，不是特别的多吧？ 对，但你打这样的球队，就是要不得分上百，还80-90分赢球，我觉得这个 那也太首钢队了。 对，那个就不太正常了啊。 是， 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就在那儿摆着，他的进攻能力也就在那儿摆着，对吧？他追你追得很紧的时候，你可能自己有点懵，但是现在首钢队自己缓过神来了啊。我看到这会儿李慕豪也下去了，秋天上来担任中锋。 哎，是，所以说这个篮球队啊，我说提升水平啊，这跟我们以前考试考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考学语文、数学、英语，包括什么物理、化学、地理，多少科，哪科有短板得补哪科。这首钢队防守啊，这个你再练防守，现在也是90分的防守，你练不可能说练到99、100分，每个队防守不可能100%完美，但你进攻的潜力是很大的。就是进攻可能比如才打70分，有的比赛才打60分，就把进攻上怎么给练一练才更加的有用。 对，其实 拔这个什么 这样的球队就是让你练进攻的、 哎、是吉布森， 吉布森就是吃准了这个王子奇小孩你没经验，我这30多岁的球员，我用速度打你。 是， 又一次站上罚球线，这边田宇翔登场，应该是把雷蒙啊换下去，那么打三个后卫都这么小个儿，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哎。这应该是想练一练三后卫嘛，不是到关键时候， 对， 搏命之时啊，像广东、辽宁都有三后卫的小个阵容啊，首钢队这边也能不能也来一个这个，是吧？ 看那边刘东也重新回到场上，把赵百清换下。但今天其实啊，在应该说至少两节半的时间，将近三节的时间啊，整个同曦队打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防守啊，包括三分的投射上都打得不错，但是到了第四节啊，特别面对首钢第二阵容的时候，这个断电了，三分也投不准了，然后各种失误也出现了。当然，首钢自己这边的防守强度上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给咱宋孝荣，宋荣孝啊， 是这边 找不到机会了、啊。后卫拿不着球，只能给 外援，也基本要不着球了，不给外援了。 朱彦希一伸手，差点把球断下来啊！ 强打没打进， 三打二。 吉布森 给了田宇翔， 再给 吉 布森 抛投。 今天另外的一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全场比赛应该还有3分半的时间吧？新疆队是92比102落后于浙江队。 这场比赛呢，开局新疆队打得比浙江队好，但是慢慢的浙江队实力还是体现出来。 王子睿，王子奇三分球，这边 出现很积极啊，抢到了这个进攻，防守到底线，没机会再往回到上线来慢慢打。我们看场边，这常林准备出场啊，还有林书豪， 哎，常林也是。好像 秋天，哎呦，这一球秋天这个 跳早了， 对，跳早了，没默契。其实这一球的防守给的劲儿倒不大，因为防守这种传球给李慕豪也好，给这个都不会用特别大的力量。 是， 秋天着急了。 哎呀，秋天滞空还没有那么的霸气，是吧？滞空多0.几秒，扣进了就。嗯， 我们看这个林书豪搭常林上场，然后还是三后卫啊。对，可能亚尼斯这段时间就要练这个东西，利用这个将近30分的分差， 是，这边有朋友宇智波佐助说了啊，把电视静音了，听着我们俩在这聊球能对得上，是我们用这信号啊，跟这电视台我们都一家的，都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用的信号都是一样的，的确能对得上。 是，现在这个杨这个对方啊，也就没有之前那么进攻那么坚决和有章法了，现在就是谁能拿球谁打一个吧。 哎， 这杨浩哲就突破啊，没成，但是造成了犯规，因为首钢队这个犯规啊控制的非常少。 是 啊，孙杨笑还是没机会，面对长林的防守硬杀篮下，造成了长林的犯规。因为长林啊今天刚刚出场，整个人的在还没有适应这节奏， 是 脚下面稍微慢了一些，而且这个从伤病中恢复过来的长林也是应该是第一次打比赛吧，上一场打辽宁我忘了长林有没有上，应该没有上， 没有，我记得没上， 应该是没有上。 嗯， 所以长林也是很久没打过比赛了，本赛季的第一场球。 哎，这么一看首钢队这阵容更加的豪华了， 你场下还有王霄辉，还有孙张才仁， 对啊， 还没上来呢。 就咱不说这个单兵作战什么的，但至少就是同一个水平线能抓一大把球员，这个就很厉害了。 其实一个球队不在乎说你水平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如果大家水平都差不多，反倒容易更凝结到一块去打。 是， 您本赛季第一次出手， 哎呦， 中 好球， 一个突一步的急停跳投两分。 啊，场边队友也给他加油啊。 对，应该是今天上场的球员都得分了啊。 是， 刘东给杨浩哲做掩护，给他上线，孙荣孝强突又强突长林，那这球田宇翔打了一下，裁判判了一个前场球啊。其实这个时候倒无所谓前场还是后场，分差已经来到了29分啊。现在应该是算是垃圾时间了啊，但还是吹给了首钢队啊，方硕下场休息。 哎，首钢队现在就是啊，我觉得亚尼斯分出好几个阵容来，脑子更清楚一点，比如打着强队的时候啊，这个 A 阵容不灵，赶紧换 B 阵容，然后 C 阵容换来换去的。他这手上牌是现在足够的了， 漂亮， 好球！这 强行突破底线啊！ 哎， 身体把身体扔向空中上反篮。同曦现在也不去争了，就是随便打一打，把这球打完，而且让这个年轻人多打一打。蒋浩哲三分，就差一点。 是，同曦的三分基本在第三节这运气就耗尽了。 手感用光了啊，到了后面就没机会了。 首钢队这边叫长林手递手给舒豪，再传，你看三分又进了，这 就是已经打得很放松了啊。 所以首钢队这套阵容啊，确实，哎，这么分析下来，尽管你说拔尖的跟广东、辽宁还有差距，就是啊，包括这个外援啊，还有这个什么国内球员拔尖的，可能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 嗯， 但是首钢队啊，这些这是很平均，这些队员们。 对，因为很多球首钢队的球员到了别的队啊，或者稍微中下游一点的队，都是绝对的主力和甚至是核心球员。 哎，这个也是一种优势。这边 像雷蒙，如果在同曦队这样的球队的话，他是不是绝对的核心？ 是，所以都是这个非常踏实的球员组一个队。 秋天这球打得太用力了，上个过桥， 还是交给舒豪。舒豪很重要，得跟他们所有的这些小哥们都得能够配合才行。舒豪两分， 这球 是没劲儿 了，就是时间也仓促啊，最后一秒了。 是。 现在让林书豪还在场上呢，主要是跟大家配合，然后自己找状态。确实太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因为这刚第二场复出的第二场，那么对于北京队来说，需要他有更好的状态。 是，打到最后，其实篮球比赛啊，尤其是系列赛，拼的就是板凳。如果说我的主力啊打你的这个，哎，看先看这球，小炮头没进， 嘿。 啊， 强林挑了几下，最后把球挑出了界外啊！ 啊，说啊，就比如一个队特别厉害，主力和替补，乃至于和饮水机都没有特别大的差距，那这个队肯定很强，很平均。 对， 啊，否则如果有落差感的话，换一个替补阵容，一下子被拉开十多分了，那这队就一般是弱队。首钢队这一点还真的是联盟当中现在深度上啊，板凳深度上不错的一个队伍。现在是爱德华兹，哎呀，这三分迟迟不开壶啊！ 今天爱德华兹我印象里面好像就得了两分吧，就开场的第一个钟头再也好像没进过。哦，这球很危险啊！这球李如豪上篮，王子吉在后面拉他这一把，有点人失去平衡的感觉啊！好在跳的不是很高，没摔下来。 没错，失去平衡的状态之下把球打进。 对，因为在对方的分差被越拉越大之后，我的心态也会有所失衡。其实我感觉如果今天王子旭不是特别就是在场上打得比较冲动的话，有可能守望队现在还没有拉开太大的分差啊。 对， 他那一段的时间的事情，那几个球反倒让 激起了， 对，把这个守望队的斗志给激起来了。 是，本来心想我赢你， 你正常打完就完了， 赢你五六分得了呗，你非得跟我较劲，然后还给我来小动作，那我可不就可劲抡你吗？ 对，你总想伤人。 对呀、啊， 哎呦， 这下抡多少分了？领先了37分了。 对， 你看，所以这东西啊，都是跟做人都有关系的啊，什么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也得注意。这别惹狠人儿。 对，因为第三节结束的时候落后11分， 哎， 落后9分， 是 现在37分的分差，就这一节，同曦队就几乎没怎么得过分。 是， 罚球， 就这爱德华兹啊，他照这样打的话，我估计他 CBA 的这个饭碗都以后都得砸了。 而且他确实应该也不贵啊，在国内打野球的球员不会有太高的身价。 三分首钢队不进，姚哲抢了篮板。比赛最后时间113-76，北京首钢队肯定能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林书豪又断了对方一个，说好边运球， 面对面抢断杨浩哲， 哎，眼睛边扫着对方。 杨浩哲这个球防守啊，就是我追不上你了，我也不再去拉你那一下了，就是上就上吧啊。 是， 39分的分差。那么这节单节目前首钢赢了30分啊。 是，这个是正常强度之下的双方一个实力的差距吧？ 正常的一个状，就是从球员实力的正常体现啊。这球面对面抢断啊，还是经验、啊。这球好像感觉李卓好像手滑了一样吧？球应该是一个低手上篮，反倒是变成了一个高手的一个， 好像还给球加了好几个转是吧？哎，高难度来了一个呀，真是。 那还好啊，今天这场比赛是在这个小馆打的，如果是在五环体育馆的话啊，那会很冷啊，大家坐时间长的球员会很难受啊。 首钢队115-78，领先南京同曦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马上将会进行的是体坛夜话节目，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晓老师继续给大家说说首钢男篮最近的事儿。同时呢 ，CBA 第二阶段开赛这几场，有很多焦点的球队亮相了啊，我们也给您带来一番最新的解读。大家在听听 FM 上边，我看到已经很多朋友过来聊天了。等一会儿来读您的精彩的留言，再看最后的这几次攻击，对方拉杆不中，首钢队长林抢篮板，连续传递，两分命中。是，歌响了， 雷蒙不好意思了，因为已经这球可以不打了，结果他还下意识的啊，赶紧示意、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球不应该上进啊，这一下把分差变成了41分啊， 是119-78。大比分战胜同曦之后，北京首钢队迎来了第二阶段的第二场胜利。我们期待着球队未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体坛夜话，马上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北京时间晚上的9: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刚刚转播了这场比赛啊，首钢男篮是119-78大胜南京同曦队41分，双方的实力是有较大的一个差距的。咱们今天的体坛夜话聊聊这场看球的一个感受，同时分析分析北京首钢男篮现在的一个优点，还有哪些不足、潜力所在。另外，大家对于 CBA 第二阶段的开赛各支强队的这个表现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今天我们体坛夜话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篮球评论员刘潇，把刘潇老师继续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咱们接着聊了这场比赛， 哎，是， 我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说实话，我对前三节对首钢队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 哎呦，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不是说他赢了41分，我们还要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呢。确实你不应该让对手，让这样一个对手跟你纠缠这么长时间， 是吧？ 啊，这个因为这个如果你纠缠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你的很多能够在这场比赛多打一些的平时打的不多的板凳球员就机会就少。 是 另外一个呢，主力打的时间比较长，应该利用这样的比赛去休息调整，然后给身体带来更好的恢复，然后准备下一场的更强队的比赛， 是 吧？所以你这场比赛你早一早，早一早把这个基调奠定之后，都让年轻人去打一打。比如说秋天，那完全可以在这场比赛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 是 30分钟左右，是吧？ 而且秋天心里这发型多精神，小伙儿多让他上几分钟多好 啊！包括田宇翔， 你看， 包括这个，就哪怕你真的说让林书豪和吉布森要多找点状态的话。那他们俩可以多打一点，但其他的球员是不是可以相对来说少一点？ 对呀、啊， 对吗？那么今天看上去好像大家时间都很平均啊，多的也就是二十多分钟，但是李慕豪最多31分钟啊，这个林书豪第二28分钟。其实这个的，我觉得李慕豪都不应该打这么长时间， 是 啊，就是说而且今天我们到后面看，就几次差点这脸部受伤。对，对方不断的在脸上招呼， 是 这个其实真受伤的话，因为这个再去损害到下一场比赛人员，那就得不偿失了。 是， 所以你一开始就应该把这个比赛迅速的把它比分给拉开扩大。 对，前三节把这节奏拉起来， 对 把对方基本上是20分以外了，他也不想什么三分就追来追去的。 对，当然就是对手不可能轻易的交枪啊。我们也知道刘铁指导他带的球队。从来没有说上来就交枪的这个习惯。天津队啊，一样人员没什么太高的实力，但是就能跟你拼到3节半， 是 啊，3节3节半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前三节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也体现了刘铁指导他指挥球队的他带队的一个风格。 哎， 我打不过你，我实力不如你，但是我跟你玩命，玩三节命以后实在玩不动了，最后一节6分 啊， 你得38分，你赢我，你暴脆我一顿，那我也认了。但是呢，我前三节绝不跟你放松。但对于首钢队来讲，你们不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想的就是上来就要把你爆脆，一直摁住，然后我大量的换人，大量的演练战术，对吧？打弱队，特别是这种已经排在倒数一二名的这样的弱队，更应该如此。你要说好，大家排名差不多啊，实力差不太，就是你比我弱点不多，但是我还真不敢放松，对吧？比如说你后面要打排名比你差一点的青岛。这样的球队你还真没法放松， 哎， 对吧？ 哎，我觉得除非啊，你就想练什么呢？哎，就想练这个挖坑然后填坑。你要真想练这个，我认为啊，这是所谓的一种猜测。 我觉得没有哪个球队会愿意万练习挖坑填坑。 哎，不是，我就是唯一举这一个例子啊。除非你就想练这个挖坑填坑，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哎，练练这个什么，比如稍微破近了，这个队员抗压能力，我只有唯一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否则，我觉得面对弱队的时候。最高性价比什么？前三节把对方摁在地上摩擦，20分以上，啊，对方基本上这个队员也是可能认了这比赛啊，教练有可能也认了。之后啊，双方有可能，比如说弱队 所谓进入到垃圾时间换下了这个主力，也不是说那么的较劲的时候，首钢队这边赶紧练新人啊，包括林书豪跟各位少配合的，包括吉布森啊等等的，这个就多配合配合，让未来多更多的一个容错率。其实这个锻炼的时间啊，尤其在联赛当中，让对手陪你锻炼的时间，这个就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儿。 对，你队内训练和比赛当中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场球，我觉得刚才你说有三节的时间去摩擦，我觉得两节像这样的级别的对手，两节就应该把它拿下。 你看 下半场就整整的练习。 刘晓老师更狠， 这就我如果我做教练，我要有这能力的话啊，那我必须要求我的球队这样去做。因为什么？就是说你我通过这样的比赛，我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赢场球，赢场球很容易， 对 他你赢场球非常容易，他的外援也不行，国内球员也不行，那我赢他就是。可能真说闭着眼睛可能都能赢， 手拿把掐的。 对，我怎么赢法？我的这场球我要练点什么？我要干点什么？不是说我完成这场比赛。 没错，老夫子说的对啊，老队员太累了，希望能再用一些新的队员啊。确实，你把这个几个主力队员啊，就感觉有点疲态了的感觉，那就不行了。 你说这样的比赛，如果像什么栾立成啊，这个范一鸣啊，是不是？拉个这么大分差以后可以上去锻炼，当然这个没带去啊， 对， 就是 没机会来这次。 对啊，你是不是 杨阿丽啊都没来？ 阿丽对都可以用用，但是没办法，就包括你像常林对吧？这么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如果你前面分差到三十分以上，他是不是可以多打一会儿，多找状态？ 嗯， 不是说到最后剩两分钟、一分钟我再上来弄那么两下，其实没什么大作用，或者干脆就是无所谓，你用不用他了？ 是 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还不是，对吧？所以说你应该是给，比如说今天这比赛一看，我是不是说给张才仁报名多打一打， 嗯， 对吧？因为没有报名，张卓对吧？就带去的球员我报名打一打， 哎， 不像是打强队嘛。 没错，而且我觉得就这比赛如果按照这种节奏来打的话，有一段时间跟对手打得很焦灼，那。是主力阵容，我觉得那可能很多球迷就不开心了，说哎，如果主力阵容跟对方这个阵容打的还是有来有回，那就不开心了。觉得什么情况开心，就是替补或者你想练的年轻人跟对方打的有来有回，哎，我愿意交一些学费啊，对吧？然后第四节比如再派上主力，我这收场也行。 这些替补球员或者是年轻球员还能压制住对手，这个你的球才会长。你如果说我主力跟他们打的来来回回的，然后我不行，我换波替补。好在今天首钢队的二阵容确实是表现状态不错啊，方硕、吉布森他们带这一波人，最好的时候还再搭个李慕豪，那整个的状态就非常好了。 是， 所以今天整这个最后把比赛搞定的也是这一波人。 对 啊， 反正这比赛啊，就是慢慢练吧，首钢队啊，这第二阶段刚开始，我觉得刚开始啊，三五场球吧。差不多少都是还是在一个各队都在摸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有一些重要调整的球队，比如这个新来的小外啊什么的，都得是慢慢摸。你看同曦这个外援今天就能明显的看出来，队友也不咋信任他了，到最后也不给他传球了，是吧？啊，你看这北国板凳说了，那几个刚才你们说的没报名，确实是没报名啊，什么栾立成啊，这个好几位都没报名的那个，说确实是。首钢队啊，这个现在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兵多将广，那几个小将啊，真是报不上名了。人员确实有限，现在是， 嗯，名额有限，不是人员有限 啊，对，名额 人很多 啊，人员大于名额了。 对，但是这个都是每个队都是这个情况，都多很多人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适当的挑一些这种比赛去给他们一些机会啊。你要是一直让他们看着，完全不在场上去体会一下的话。即便他在家练得再苦、练得再好，到了比赛当中，他也是一个要适应的过程，对吧？ 是两种状态啊，就是训练和比赛啊，还得是比赛当中有全新的一种检验啊。这队员打得好不好，比赛是见真章的。木哈哈说了，首钢队好像技战术是有变化吗？啊，不只有以前的防守了，还有快攻了，技战术也很多的变化，是挺不错的，可以跟强队去掰掰手腕了。快攻之前好像亚尼斯有一段时间。不怎么敢让队员去打似的，是吧？ 也不是完全没有要求打快攻，就是首钢队的习惯就是我在反击当中去看啊，观察，如果这个快攻就是一看就能打成三打二这种啊，就是前面没人防守了，那我打还是很坚决。但是在 开始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对方退守很快，那可能就马上改回阵地。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办法。因为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强行去打快攻也不见得有太好的效果，但是今天确实是快攻很多啊。刚才有一段时间上半场吧，有一段时间数据显示是快攻是11-0得分啊，那么就说明首钢这个快攻效果很好啊。那么当然你配你遇到这种弱队或者说实力差距比较大的球队的时候，你可能这种东西比较多，但是你要打强队呢相对会少，就会谨慎。比如上一场打辽宁也有这种快攻的机会，但打的不多，很多都是在半快攻在转换过程中啊，打衔接段的这种时间去把这个比把球打进，然后或者说实在不行就赶紧压下来我重新打。 哎 啊，这个也算是首钢队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特点吧，我觉得这也对。因为你要真的是强行有时候打的话，万一打不成，那对方能给你反击，这个 没错 是啊。 是，这边还有朋友说，唯有战斗说首钢队不用再练填坑了吧？说这技能已经点满了， 这么多年一直在挖坑填坑。 哎，是，总之希望这个队伍啊，他要真有这个填坑能力啊，说明他这个还有更多的后手呢，是吧？ 对，就像以前那个所谓下半场第四节惹不起的辽宁啊，挖多大坑都往回填。 那会儿有哈德森， 对啊，都能填上。其实确实，你作为一个强队，你要适应各种的比赛状况。我能挖坑，但是我能填上。 哎 啊，我能，就是别说我挖了坑，我填不上。我本来挖一小坑，然后到后面越挖越大，那这个就你就不配就做成为一个强队了。 没错啊，所谓的全国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啊？这要说首钢男篮强，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褒奖啊，说明你是打逆风球你厉害呀，对吧？就是一个强队啊，多种层面的你都得厉害，才有所谓的容错率大大加强啊。这个球队，比如在这关键比赛当中，什么半决赛、总决赛啊，你才会有更多的一个后手。当然，今天我看有朋友华北小新他说了，打强队说输豪吸引防守这方面其实应该是不错的，只要助攻队友就行了。刚才看到有朋友提到说输豪是不是打强队容易被对方给盯死啊？因为输豪由于身体等等的原因，还是在个人能力方面觉得对方如果一包夹呀，是不是？单打这方面不行等等等等的，看到各位的评论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体坛夜话的下半段继续给各位聊回来啊，大家一会儿可以更多的来向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刘潇进行提问，咱们一会儿再聊啊。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遗迹，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夜间在晴空辐射的作用之下，气温将会快速下降，平原地区夜间的最低温度在-8度左右，山区会更低一些。昼夜温差大，请朋友们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明天白天继续是晴好天气，气温和今天相比变化不大，适合进行各种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充水分以及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6度，最小相对湿度15%。